谁为你而死守？是谁为你而泪流？是我、哦哦哦、嘿呦，是谁为你而争斗？是谁为你而担忧？是我、哦哦 突然

去感动。 怎么找他的你的不会其实把他胖女巫用拉丁文的咒语呀啦呜他养的黑马笑起来像哭啦啦啦呜如血腥就定论战不他手下无声你的我是金角的角度能知道你其实是人们爱吃蝙蝠古堡主人为了是马林的老塞夫习惯这习惯写入开始脑雾放假是一只为了把一句子优雅的住其实写进回名也很不灵作为弥补拥有一双的眼睛能开在灵公主转球有点于写进灵公老鼠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您现在收听的是蜻蜓 FM 影响力排行榜，北京地区音乐类电台排名第2的经典969电台。 是我的功劳，是我的功劳。 经典969，感谢有你，听经典音乐就听我的。听我的。 形容，放下才明白， 习惯了寂寞相随，

心底的孤独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想怎样我都随便，

心又熄灭。

直在敲诈，退出可以解围吗？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 飞翔在灿烂的星光， 在我身旁， 经历爱也学会期待，

传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人说情歌总是老 总是

上，紧紧收牢，不敢漏掉一丝一毫，愿你看到。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我想 此情此生啊。